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308集，配了你这么二的。 当时炼狱门口有块石碑，碑上用西域文字写着一段话，意思是此门不能打开，炼狱之门一旦打开，炼狱之火会冲出来，炼狱之火是能烧毁一切的，凡人根本无法承受。当时那么多人里，只有董琦看得懂西域文字，但是他告诉陈茂和那几个兄弟，这门可以打开。 他想用陈茂试火、 陈茂的功夫和董琦的差不多，两人都不确定在地狱之火里头能不能练成神功，说不定会直接烧死，所以董琦想用陈茂来试火。另外他也想独吞上边的财宝。 那如果是真的，那董琦也太卑劣了，害死了兄弟还回家跟子孙污蔑兄弟的人品，难怪陈家人仇恨如此深了。 之后董琦突然说听到了什么声音，要带着弟兄们上去看看，让陈茂打开门，还告诉他应该没事，石碑上写了门后要经过好几层才到炼狱。陈茂不疑有他，董琦等人上去之后，他正好打开石门，一道蓝色的火就冲了出来，而陈茂等人想跑，董琦在上边看得真切，觉得地狱之火根本是人无法承受的，于是他放下了千斤闸。陈茂眼睁睁地看着陈家村的兄弟被炼狱之火吞噬，化为灰烬，他也被灼烧，但是同时他内力也在突飞猛进。 这练功至于练成这样吗？真够残忍的。 然后呢？ 董琦等人到了古城上边，先往外运宝物，在宝物堆里他找到了一块龟甲，上边有到达黄金古城的路线图。然而就在他们往外运宝物的时候，突然整座黄金古城开始塌方。原来古城里边被人做了手脚，布置了机关，一旦炼狱之门打开，整座古城都会塌陷，沉入地底，成为另一座完整的炼狱。董琦带着几个部下跑了出去，各自分了财物，并且一人一块龟甲远走他乡，过幸福的日子去了。 不找炼狱了，就这么结了。 董琦可能爱钱多过爱武功，人各有志。 但是陈茂没死。 其实董琦之后的行为可以看得出他很害怕，怀疑是陈茂在炼狱中内功激增之后喊出了那几句要杀他满门，让他后代死绝，世世代代都要追杀他们的诅咒，因为内力太强被董琦听到了。 展昭摸了摸下巴，觉得倒也合情理。 陈茂后来没死，他爬出来了，但很久之后就跟个鬼一样，他内功太弱，无法承受炼狱之火给他带来的内力激增，身体严重毁坏。他回到了家，董琦他们已经跑了个无影无踪。于是他将自己的仇恨传给了后世子孙，早早就过世了。 展昭点了点头，似乎这个故事更符合逻辑一些，起码可以理解为什么陈茂那么恨当年那些人。 陈茂死得太早，他儿子找了很多遍，一直没找到当年黄金古城的所在。后来他儿子还在沙漠失踪了。陈修是陈茂的孙子，也是个武痴，根据小时候听他爹的描述，复制了炼狱，建造了赤炼堂。陈家人世世代代都在复仇和找龟壳的下落。你问的原因和目的 基本就是这样。 展昭很满意，童灵说的十分详细了。 我说的很详细，你能不能让我再问一个问题？ 行呀，一会儿问呗。 好，第三个问题，我们进宫是因为有人查到有一块盔甲就在皇宫里边。 谁查到的？ 这算是另一个问题吗？ 哎呀，别这么小气，我有请你喝酒吃饭。 童灵点了点头，倒是也好说话。 具体是什么人我不是很清楚，但应该是个能管事的，也许是个大太监，又或者是官员。这个人比较神秘，陈修不是所有话都对我说，我基本也不管这些，他告诉我办事我就办事，能让我练功就行了。 门口众人都皱眉，这是还有内奸呢。包拯想了想，的确，小东子说进宫就进宫，说换班出宫就换班出宫，可见宫中有一个调度的人是赤练党的奸细，会不会胳膊上也有火凤的纹身，还是火龙？ 龟壳在哪儿？ 你有点得寸进尺。 我天天给你送一壶酒怎么样？ 只知道在一个很难偷到的地方，需要进宫偷，具体在哪儿，饮宴的时候会有人告诉我。 门口，包大人摸了摸下巴，看来有必要进宫查查这个人了。 第四个问题，纸笔有吗？ 展昭摸出纸笔给他，童灵画了一张地形图。 赤练堂的地宫就在这个地方。 展昭看了看，画得很清楚，就收了起来。 啊，对了，你要问白玉堂问题是吧？我帮你把他叫来。 这个不着急，等他跟我比武的时候我再问就可以了。不过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 展昭站起来捶自己的腿，貌似坐久了腿麻。 问呗。 你会一辈子陪着白玉堂吗？ 展昭一愣，门口白玉堂差点被小四子塞进他嘴里的鸭舌头卡住，其他人也面面相觑，这什么情况？ 你问来干嘛？你不是武痴吗？这个跟武功没关系吧？ 他对你很好，好像喜欢你。 展昭搔了搔下巴，略尴尬。 我自然是会一直陪着那耗子的。 门口，白玉堂双耳飞红，小四子捧着脸，其余众人仰着脸望天。哎呀，貌似听到了不该听的。 你也喜欢他吗？你这人还挺有意思，功夫也好，难怪他喜欢你。 展昭笑眯眯对他点点头，尽量大声点，掩饰尴尬。 他也有意思啊，功夫也好，大爷也喜欢他呀。 童灵看了展昭良久，点点头，随后像是自言自语： 我一直以为他会配一个特别正经特别冷艳的，没想到配了个那么二的。 门口，喝水给滚烫的脸降温的白玉堂一口茶喷了出来，众人下意识做一个动作，捂嘴。展昭一脸郁闷地从牢房出来，想象一下那只偷听的耗子这会儿估计在嘚瑟了，但是展护卫刚刚拐过弯准备上楼，仰脸一看表情就僵住了。就见楼上，也就是地牢门口接近拐角这里，挤满了人，各种人都在。白玉堂坐在角落里忍笑，忍得还挺辛苦的。展昭看了众人半天，退了回去，随后就听展护卫踹牢门： 人姓童的，我不管，你再赔十个问题给我。 白玉堂默默扶额，小四子将鸡爪、鸭脖子、鸡翅膀都啃完了，站起来伸个懒腰。 睡觉喽。 展昭和童灵做了四个交易，轻轻松松将整个案件的脉络都梳理清楚了。于是众人之后要做的就是去捣毁赤炼堂那个地宫，救出被困的人，以及抓住陈修。按照童灵所说，陈修功夫应该不比他差，所以这是个十分难对付的人。再加上赤炼堂里头应该高手如云，而且烈火熊熊，不是一般人能进去的，强硬捣毁风险太大，就算让赵普派兵去围剿也变数太多，万一有死伤，那得不偿失。所以众人得想个更稳妥的法子才行。展昭他们现在手里已经有了两块龟壳，如果还有一块在皇宫，那么先找出那一块，他们手里就有三块。铜铃是武痴，陈修是不是，众人还不确定，但他的确不择手段想要龟壳，所以最好的法子是用龟壳引他出来，而当务之急就是找到宫中那个内奸以及龟壳。第二天一大早天不亮，众人就跟着包拯进了皇宫，刚到御花园就碰上抱着香香正在御花园散步的赵祯。 皇上，这么早啊？ 香香醒得早啊，大早上趁日头没出来先逛逛，让爱妃睡会儿。 说着赵祯又逗着香香走来走去。娃娃还在襁褓里，睁着一双大眼睛好奇地四外看。小四子跑过去，赵祯就抱着香香蹲下跟他打招呼，香香显然已经认识小四子了，小手抓着小四子的手指对他笑。众人感慨，小四子果然人见人爱。 包青，这么早进宫了？ 包拯点了点头，低声将昨晚查到的事情说了一遍。 皇宫里有龟壳，朕记得池子里倒是有几只乌龟， 是一小块不完整的银色的龟壳，有可能外面还有一层泥巴。 包拯比划给赵祯看，赵祯更摸不着头脑了。 那朕还真帮不上忙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